星期四晚上8:04，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变身完，现在浑身肉的吧唧的泽华。 我是前面的 铺垫很长， 对啊，铺垫太多了哈、啊。大家好，我是月月，我是坐在非常欢声的泽华旁边的月月。 哎，今天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我们两个人都感觉肿肿的，特别是在我们嘉宾旁边，显得身材格外的不好。 没错， 有点不开心。 对啊，可能我上节目前不应该吃那顿饭可能会好一点。 要不然我们今天晚上直播到此结束吧，谢谢大家收看。好了，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最重要的是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男主角很帅，也会很会唱歌。 对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如果要是各位在开车的话，比如说通过声音的方式，就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互动。我手里拿的这个小牌子啊，上面写着关爱青年计划，欢迎各位打开自己的微信，在其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就是我们的直播链接，赶快一起来互动。当然了，还有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两个人话很多，导致嘉宾在东看看西看看， 对啊， 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出场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于峰。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峰。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哇哦，发型很帅气。 这个其实平时我是比较邋遢的，只是这个今天我还是那个偶然的这个收拾了一小下。 其实并不知道我们今天会有视频直播。 其实我真的忘了跟我说过，但是我忘了啊、然后对， 以为电台就还是那种传统的电台。 对，我以为。对，可能是我已经 out 了，可能 真的是不听广播。下回打开 FM98.2 多听一听好不好？ 必须的，这是我惭愧，这是我。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于峰会带来6首作品。 哇， 怎样？还没有在电台演唱过吧？ 其实有，但是我会觉得可能之前的那些经历都没有这次的过瘾，因为我这次听到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很有配置的，你知道吗？就是调过的。 分明我觉得就是哇，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声音太有磁性了，然后所以说我今天晚上啊好期待，大概就是翻译过来就这个意思。 没有没有。 提问，请问现在会紧张吗？ 会。 因为我们最喜欢看紧张了。 为什么？ 就越有情况越好听啊。 因为一会儿有什么那种真心话大冒险那种环节、 哎、没有 okay, 我们可是一档严肃正经的音乐节目。 明白。好、好， 演唱的第一首作品是远方。 对，我要介绍一下是吗？ 啊，来啊。 好，这首歌是一起同过窗这部网剧第二季的一个插曲。然后呢这部剧呢讲的就是那种大学生活，然后怀揣着这个梦想，在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但实际上这首歌呢是站在一个多年以后回味大学生活，然后想到了很多的遗憾，然后也许回忆中给现在的自己也有一些启迪的这么一个角度所以对，就是这样， 写出我们三个人的心声。 对啊，对啊， 对粤语而言，正好是大学期间， 正好是毕业季。 对， 所以说现在可能也是在回顾过去的这几年哈，在学校的一些日子。昨天刚刚答完辩回来， 年轻。 对，马上就要就是也是很有感触的， 要踏入社会。 对于粤语旁边肉肉的我而言呢，就离学校已经越来越远了，身上的肉也是越来越丰满，毕竟也是50年前的事情了 啊。 好了，来听于峰的演唱了，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 3、2、1，远方，重新来一遍哦。 好， 这回才是正式的。 好嘞。 远方推开了一扇窗，色的记忆回望，来不及感伤。远方张开一双翅膀，雨雪风霜从未彷徨，扛起梦想。你说你早习惯世事变迁，看得开，最后越走越远。只是为何在这纷扰世间，曾经的温暖会 会浮现眼前，像有白云烟雨又飘回蓝天，暖风又回来了一片花田，希望我能到你的身边。 前面的浅吟低唱到后面的副歌部分的非常浓烈的情感的表达， 我其实现在平复不了这个紧张的情绪， 所以你刚才在演唱中很紧张吗？ 你没有发现我一直闭着眼然后一直在听吗？ 我以为你是在进入到哪个什么情境当中去。 你可以这样理解，可能我说的太坦白了。 哎， 我们一点都没有发现，而且在线上啊，就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橘子精同学啊，竖起了大拇哥，说棒棒的。然后还有很多同学也是陆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就刚才紧张的是紧张点在哪里？ 点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在一个这样的封闭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又带着直播，然后又带着那个聊天的情绪，就这种很多很多这个情绪上要转换。你比如你唱歌，你要很深情或者很投入，然后聊天我们要很比如很开心这样。 对， 就可能不是单纯的唱歌的那种环境啊。 你知道，对于歌手而言，是需要各方面都要比较进入到状态当中去的 啊。 你想在这大白灯往这一打， 对对对， 好刺眼，心好慌， 好晒是吗？ 所以你从来没有过像酒吧驻唱这样的经历？ 其实有，其实我在其实之前有参加比赛嘛，然后之前我是在酒吧唱了有快两年，然后其实有在夜店。有唱过，能够想象到的那种就是白头发，然后身上 bling bling， 然后那种很嗨的那种状态也有。然后从那之后，我也有去参加过那种就是那种乐队形式的驻唱那种音乐劲吧，然后唱可能一晚上有十几首那种慢歌啊那种，其实都有过。 所以这样回过头来看的话，你的青春大部分是在各种各样的舞台当中度过的。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之前其实是有过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在大学的时间可以去在美国读金融，然后我是读了两年就回来了。 原本应该是几年？ 原本应该是四年。 哦， 对，所以其实你现在如果要问我的学历的话，我会很坦白的告诉你，我是高中。对，但其实那两年我现在是休学状态嘛，然后我当时就是一腔热血的跟家里面较劲这样。然后所以还是很多这个心路 这感受啊、 当时是为了两个字，梦想 啊，对，确实是， 和家里闹掰了吗？那个时候， 当时是闹掰了啊，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回来的时候是冬天，然后当时，要过年了，然后我是带着所有的行李，我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带着两大箱行李，还有我在那边买的吉他，然后一起都带回来，然后我就跟我 父母说，你如果回国也不要回家。 他会说你回国行，但是你要干什么你今后都不要再用家里的钱，你既然现在已经成年，你也有你所谓的这个目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究竟能做到什么样子，你以后也别花家里的钱。那我心想，那不花钱那我也不住家里了，就是那种互相较劲那样、然后后来是住在外面，然后也去酒吧唱歌练习磨练，然后有一些收入，然后养活自己的这个平时的一些开销，这样慢慢过来。 李荣浩一首歌叫如果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好，如果能够重来的话， 对，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如果重来，我还是不会后悔的。因为我觉得就像当时我和我家人聊天聊到了一样，就是他们会说，那你这两年花了钱花了时间花了精力在国外干了吗？你什么都没有带回来。然后我说，其实这个经历，就像那个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鸡汤，就乔布斯说的嘛，这个人生中所有的点都不会白走，最终都会连成一条线。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我们第二首作品呢，叫做上好的青春。 对， 每个人的青春可能故事都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不一样才显得更加的 弥足珍贵， 特别然后有意思， 自己的，对对对，独特的，独一无二的。 比如说真是让我们两个人为了梦想然后放弃什么上学的机会出来做歌手也不行啊，唱歌唱成这个程度还能够 我刚刚问一下 第二首作品准备好了吗？ 好了。 还会紧张吗？ 应该好很多， 好很多， 好很多。 平谷英第一首歌唱真的很好 啊！没有，我尽力更好吧。 好，我们卸下包袱，准备尽力的去拼。 好，上好的青春。 再遥远都跟随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世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长再多遥远不要不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 哇哦， 长舒一口气啊， 谢谢。 哎，虽然我们直播间很亮，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就是来到了室外， 对， 此刻是夜晚的状态。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跟于峰一样一直闭着眼睛然后去慢慢的体会歌曲的感觉。对， 我想到的画面是躺在一个空旷的一个区域，这都是草地，然后躺在草地上看着漫天的星星，然后旁边还有点点星星的那个萤火虫。 哇哦， 好浪漫 的歌曲。 好浪漫。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就是不管是网络端呢、还是我们的收音机旁啊，各位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整期节目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所以各位可以尝试着让自己静下来，然后闭上眼睛好好的享受。 但是讲真，这首上好的青春我觉得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现场演唱是挺有难度的一首歌曲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歌可能它不像有很多歌那种就是高音啊或者是转音啊，然后就很多难，其实听上去还好，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反而这种歌是才是更难唱的。 对 对，因为技术嘛，这个东西很多人都有，但是我觉得你真的要把一首歌唱到让别人觉得好听、接受，或者甚至能明白你在说什么、在唱什么、在表达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吧。 所以你刚才在演唱这首《上好的青春》的时候，闭眼睛的时候是进入到情境当中去了，还是？ 对，这次是，因为现在 真的假的嘞？ 相比较相比较上一首来说，是稍微就是能平复一点。 是，但是我觉得于峰的这个嗓音是磁性非常的强，这样的低低的，然后沙沙哑哑的声音，我觉得很适合在晚上听。 谢谢谢谢， 好像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而言的话，从小到大都会有过想要希望成为谁这样的过程吧。你们有过吗？ 我有过，我一开始我以为我会成为 Michael Jackson 那种，小的时候，就是会，因为从小他们说我穿着开裆裤的时候，然后我爷爷奶奶说我在那个年纪在街上，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在放什么 B 嘞就之类的这种， 你就会这样跳， 然后 我不我就会抖我就会抖，然后你能明白就是那个画面，就是很喜感，然后路人会说呀，你看这个小朋友这个 多有音乐天赋， 就是好放得开，也不管别人笑不笑话他之类的，就是 好放得开。 对，然后可能从小就是那么。周围的这些长辈就会说啊，说我从小这个喜欢听到歌就跳啊或者之类的，然后那后面我就觉得啊，那竟然好像听上去我很有天赋的样子，那说不定我会成为 Michael Jackson， 然后后来我发现哇，那个是神，就是很多东西是有漫长的路要去向他这个学习啊。 但有两点，那从小就是爱唱歌，然后会跟着节奏一块去跳动。 对， 对， 那你小的时候是有曾经想过想要成为一个唱跳歌手吗？ 没有，我从小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大家包括周围的给我的评价是我这个人模仿能力很强，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灵感然后特别天赋那种，就比如我很小我就会写歌，或者我学一把吉他我可能一两个星期我就特别会弹，我其实不是那种，就我属于那种依葫芦画瓢就但是特别在行的那种人，所以可能我这一个童年过来我模仿了很多人。 来糊涂 对，比如就是 Michael Jackson， 就不说，哎呀没有就不说小时候那些啊，就比如像现在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那种萧敬腾啊那种啊，就是他唱歌他现在变成了那种就是 对他唱腔变了， 叫做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飞， 哇哦， 听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耶、yeah ，就是它会变成这种状态， 这个弧度很大， 对，这个真的很有难度、哦，把那个声音往后靠，然后 对，它就是那种耶、yeah ，就这样。 还有吗？ 比如，那个周董，周董他唱歌他一定要就是像那种首先嘴一定不能开很大， 对， 然后头一定要比较扬的那种状态，就比如 我们一起模仿 比如什么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们挽住后蔚蓝水墨的秋天，就他一定要那种哦那种垮垮的劲儿，你知道吗？ 哎，是像的 是的 啊， 还有吗？ 哇，这个 你模仿过女歌手吗？ 哎，女歌手好像还没有，其实没有，男歌手比较 对，男歌手模仿、 这个、 女歌手也不像， 对对对，他声线本身就差很多，所以就比较难模仿吧，我觉得。 有没有就你觉得最搞笑的？ 最搞笑的呀，李荣浩吧。 啊，李荣浩， 对，因为没有，因为其实他本身唱歌不搞笑，但是很多人就是听了他歌之后，唱歌就会变成那种，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才，就是 对， 就是那种 真的好 莫名的抑扬顿挫， 对，要不然就什么，谢谢你。给我的爱就是会那种， 就是要把某些音发得很重。 对，然后他夸张之后就会变得很，我不能说叫土，就是很奇怪。 啊，说什么？ 没有 哇，这期可能会观看量非常非常的大了。 可爱。 好，怎么样？我觉得你到现在已经完全放得开了 啊，应该是吧？ 演唱下一首《变作谁》的话，应该会更像了。无论是谁的话， 对，变作任何谁，是不是？ 那么下面 好。 但时间的关系啊，这首歌曲呢，我们可能只能听到一半的。 好， 那一半就是一半。变作谁，送给各位。 来听。 才叫体会，若却 真的是太好听了，听不过瘾的感觉。但是呢，得让嘉宾休息一下，我们也需要休息一下。 谢谢。 稍事还有三首很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 一起期待下面的半个小时。 好，等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快如闪电，我们已经回来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穿着不同所以不同的泽华。 Hello， 大家好，每次突然 Q 到我就懵了。Hello， 大家好，我是被 Q 懵的月月。 哎，也算有前缀。 对对对啊！ 欢迎我们今天唱歌非常好听，很有画面感。 嗯， 目前前三首歌是不是都闭着眼睛唱的？ 是的， 好， 很有画面感。 希望后三首不会唱，别会闭眼啊！ 接下来是瞪着眼睛唱。 好，来，我们期待着。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各位不仅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欢迎各位拿起手机，也就是我们的视频的方式一起来互动。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找到之后呢，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进入，一起来互动。同时呢，在什么呢，在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同样可以找到们。 是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于峰。 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于峰。 我觉得做歌手就是每次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应该是最开心的吧？ 对，没错，因为自己唱歌嘛，就是自己唱，但其实有听众在听，而且有人支持你，然后有人喜欢你，然后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听完之后的感受等等等等，其实是才是歌手最想得到的回馈。 哎，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演出，包括音乐节，一到晚上的时候，通常歌手在舞台上演唱，底下粉丝都会把自己的手电筒打开， 对对对对对， 漫天星光，我觉得那一刻真是太美了。 对对对， 待会儿我们就闭着眼睛，然后享受着漫天星光，与此同时一起打 call。这样的画面好不好？ 本时段我们要演唱的第一首歌曲呢，就叫做《爱无以复加》。 对， 我觉得有时候看到那么多人支持你的时候，那就真的是无以复加的爱了。 对，没错。其实这首歌写的，当时自己写，因为这首歌词有自己写一大半吧。然后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希望描绘一个这种星空晚上的画面。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直播间灯都给关掉 啊？对，好，关灯，那个熄火， 也不要这个样子，黑不隆咚的，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啊， 来吧， 各位，我们大环境变不了，各位的小环境，收听收看的小环境可以变一变啊。 哎，是的， 享受这个调调，对。 我们俩要假想一下。 好嘞。 现在是夜晚，哎呀，这怎么音乐都变成这个调调了？好，切换回来啊，爱无以复加，准备好了？ 好， 3、2、1，来喽。 此却不那么喧哗，让难堪摩擦，心跳散漫，打碎爱河的波澜，心思也被阻断。Oh, love, 记忆飘散，相对别离，磕磕绊绊却相伴，竟被你感染，才发觉相爱没那么简单，从复杂到简单。 哇哦， 感觉来到了一间酒吧当中。 对，然后听着那个转音啊，真的是没很好听，然后还谦虚上了，没有。 本来是喝着威士忌，喝完那个 tequila 得是一下子这一排全都有哇灌进去。哇，这首歌曲的难度真的还是挺大的。 对对，这首是挺难唱的。我其实一般这首歌我在现场就唱的很少。 真的呀， 我是避而远之的一首歌。 哇，那今天我们节目真是太荣幸了。 哎呀，没有 赚到了，就听了一次现场，而且这么好听。 真的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广播当中的这个话筒啊，它毕竟不是一个专业演唱的话筒。然后包括大家听到的所有的这个音质也是没有加任何的混响啊， 是的， 纯干声。 对对， 纯干声可以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这首歌曲的难度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包括那个高音的部分，满心的期待会不会破音。结果也完成了，很好。 觉得很失望，对不起，让你失望。 真的是，很棒很棒， 谢谢。嗯， 前半小时当中呢，我们聊到说这个于峰一开始走音乐之路，算是自己的一颗梦想之星， 赤子，对对对，赤子梦想之星，对。 但是好在就很多人知道于峰是因为参加比赛，然后得了一个很好的名次，后来正式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了。 对对对。 现在父母是更加支持你了吗？还是？ 他们现在起码不反对，其实他们一直都没有反对过我要做歌手或者走入这个行业。他们其实一直反对的是我为什么就那么皮呢？就是我这个孩子就是怎么就永远都是管不住的那种状态，他们是气这个。然后其实现在的话，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妈妈喜欢唠叨，爸爸喜欢写信，就这么一个状态。 怎么突然就切换到了常回家看看这个场景 呢？是的， 对对对。 哎，但我觉得这样的性格对于歌手而言，它是好事呢，还是你会觉得也是有一些？ 我觉得是120%的好事。 好 啊，因为他们的一开始的反对也好，是期待也好，包括现在的叮咛和唠叨，或者是对你的一些引导也好，我觉得都是对于你诠释不同的风格，包括在人生不同阶段去唱表达不同的东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就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个内心很缺货，然后我在强行的去表达，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可能效果反而不会好。 对，这一点对于歌手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而且我发现每一个人可能到成长的某一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叛逆或什么的， 对对对， 只要把这个度过了之后，然后可能自己内心的成长就会迈上很大的一步。 对对对对对。 嗯， 好像现在的歌手越来越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了。 对，我会觉得这方面我还是相对比较传统吧。就是我觉得一个歌手或者一个歌者，你最起码得要唱好歌。就好像演员要演好戏那个就是各个行业术业有专攻，你得先把这个最基本功先扎实，然后不管你先今后再去做什么风格也好，或者你跨界多方位发展也好，我觉得都是 OK 的。但是起码这一点上，我觉得我还算问心无愧。起码我们现在每天还在该怎么样练歌，怎么练歌，该怎么样创作，怎么创作啊。 不过说到风格和类型，你会不会就有太多的风格和类型可以做嘛？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一点慌张，或者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 迷茫。 对对对， 对，我其实特别迷茫。其实不管就可能今天会有新的朋友认识我，或者包括以前有了解我的，他们其实看我的歌单，就是我从第一首歌一直到现在，其实真的是百变的风格，各种就说起来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缭乱，我的歌单风格上。那但我现在的话，因为也是正在做这个新专辑的这个陆续的制作当中，然后也已经发布了三首了啊，马上三首啊，月底又会发一首。所以我这张专辑定位还蛮明确的。要潮流，但是不失音乐和唱歌的 本质。 哎， 啊，就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崇尚的。 就像我们今天起的这个标题一样，看完整期直播，你以为我们会告诉你于峰新专辑叫什么名字？三个字， 期待了。 想得美， 想多了。 哎、现在呢，很多的歌手在做新歌的时候都会尝试电音。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就是电音其实不是像可能大家印象中的就是那种很嗨，然后很摇头晃脑。其实电音可以用来表达很空灵，或者是很深邃、很忧郁、很有内涵深度或者想象空间。其实这个东西根本不是音色决定的，这个是看你整首歌诠释出来的那个所谓的画面感。这个很抽象，但是的确是这样。就是我用不同的音色，我一样可以很忧伤，很激昂，就跟吉他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而且电音是一个趋势吧。 对。 所以，那么我往后面其实都会有一些电子的元素啊。 电音是你得进入到它的那个节奏当中去，你得融入到它那个范儿当中去。 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是挑人的。 对， 不是所有人唱电音都是好听的。 对对对，而且也不是，其实现在我坦白的，我觉得现在的平民老百姓们可能还没有习惯于听电音的这么 国内吧。对、 对，因为他们，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当然流行音乐也是老外的了，但是就是说这个潮流确实是老外掀起的。那么我们这边这个也比较快，大家也都开始这个一起来发展这个电音这件事儿。但是呢，其实老百姓还没有接受，老百姓来得太快了，对他们来说，可能一开始还在我们还在听80年代，还在怀旧，或者我们可能还90年代的歌，00年代还会让我们感觉到童年、少年、校园等等，然后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可能还有很多那些听众们，可能随着年龄还没有结婚生子，还没有怎么样，然后突然刮了一阵电音风潮，然后强行的让你去跟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老百姓来说可能是太快了。 是、但大家会发现，其实接轨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了。 对，当然， 现在欧美的新歌当中，10首里面至少9首都是涵盖电音元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还唱这首歌曲也是有， 对，没错，这首是相当电音的一首歌了，算是 相当电音。 对，也是新专辑里最近刚发的一首歌，叫《等你回答》。 好， 然后这首歌吧，这个词我们也是斟酌了很久，当时是想表达一种对于我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这个人类，或者是对于生命这件事，我有很多问题，我有很多困惑。 哦、 然后我说的这个等你，这个你其实可能泛指的是某一个神，或者不管他在不在，有存不存在，但我其实是在问老天、啊，我在等他给我一个回答。 当然，这个神和老天可能是我们自己， 对，可能是生活，对，可能是，对对对对。 对，来等你回答。 好， 这首歌曲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呈现一部分哈。如果你要觉得真的很好听，记得现在网上都可以听到。 对 ，QQ 音乐吧 ，QQ 音乐。 嗯来，等你回答。这次真的要等你回答喽。 开出花，末日要怎么样狂欢？星空如何能变黑白？银河为什么而明暗？月亮是为谁圆满？为什么遗憾我？这问题不算难，下一个问题我。这么简单，我还在等你的回答 ，baby， 我还在等你的回答 ，baby， 在等你回答 ，baby， 无论你有什么回答。全场为何都变浪漫？你是怎么输给情感？ 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现在正式发表出来的一首新作，叫做《等你回答》。 对， 各位现在可以通过网上的各种样的音乐软件都可以听到。那说到新专辑，最后演唱这首歌曲也是新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对，这首是我新专辑里的一个主打的一个核心概念吧。这首歌叫《偶像》。这是我从出道到现在的一些心理的感想，包括我觉得以我的方式在这首歌里表达了我是怎么理解偶像这件事，或者我对偶像这个东西的一些观点。 你发生过转变吗？态度？ 我发生过转变，因为就像你刚才问的，我其实刚刚比完赛，刚刚出道那个时候是一个所谓的唱跳歌手或者偶像青春这种方向，但是我后来我会觉得我更从心而发的是做音乐这件事情，而不是成为一个，我其实不想被人崇拜，我是想要的是我内心的话和我的音乐，我的表达能够有人和我一样。我其实在寻找一个和我一样的这样一个群体 共鸣， 对，而不是希望所有人都在崇拜我，就这个不是我的初衷，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变化。 但听说到这里月月很羡慕。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种共同，就是其实他这种观念的一个转变也是真正的找到了自己一个定位，因为作为歌手嘛，可能并不是说去炫耀，而是把自己的作品，把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一些想法告诉大家， 对对对对对， 然后希望大家得到认同。 对， 你知道最主要的是人家有做偶像的资格。 对，我们就 话题 外表， 话题又尬了。 对，我所有的作品才是真正 的，但你要说成为偶像那也没有关系，就本身就是了， 好像是这样哈。 好，今天我们节目呢到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今年呢刚才也说这个月会发新 的，对，这个月的月底应该是5月31号，然后会发一首新歌， 包括新专辑今年也会有吗？ 今年的新专辑一共应该会有7-8首歌，这个我们还在定，但是已经做好的就已经有7-8首了，所以我们再看发哪些，然后今年肯定会发完。 是，那相关的信息呢大家就上新浪微博， 对，于峰要做活神仙啊， 简直跟我每次介绍自己 原来不做偶像是要做活神仙呢。 对，没错， 于峰要做活神仙。 对， 另外呢如果大家想看相关的什么视频啊综艺节目啊， 对对对对，没错，包括一些平时的一些直播啊或者生活中的琐碎啊等等等等，微博上都会有。 哇哦， 生活当中的琐碎 琐事儿，就是生活照啊然后自黑啊就那种。 哦，原来是这个画风。好了，非常感谢于峰今天做客，那最后一首歌曲呢就叫做偶像， 对， 送给各位了。 好， 那残缺的聚光点亮心房，燃烧了感伤，希望总是疯狂，为了掩盖苍白的过往，有些冠冕堂皇说的夸张，表演着凄凉，过多少岁月无常会变成偶像。哦，笑声如海洋掀起波浪，歌颂着伪装，只是嘴角的勉强无处躲藏，填补着欲望，单纯的人化着浓妆，作息又逢场，善良的人穿着西装，为什么说谎，你要对谁讨好对谁玩笑，却沦为配角，骄傲对谁炫耀，却成了搞笑，别再念念不忘，有些假象终究会散场。哦，真相碎了月亮，了却了迷惘，单纯的你 些玩笑，却沦为比较。一些骄傲，一些炫耀，却成了搞笑。别再念念不忘，有些假象终究会散场。 好听，谢谢。可以用实力、用作品来成为你的偶像的于峰， 不 谢谢 要成为活神仙的于峰。 哎，非常开心，今天于峰做客，怎么样？还开心吗？ 今天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因为我特别喜欢跟人聊天和分享内心故事。 哎，跟想象当中唱歌的状态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但是很难忘。 嗯，希望等到今年新专辑出来以后，咱们再来好好的吧。 没问题，没问题， 分享更多的故事， 没问题。 好，感谢于峰，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 谢谢，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月月，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最后一首歌曲就是送给大家于峰刚才模仿的很像的，周董，周杰伦早期的作品， 好的， 简单爱， 来听， 拜拜。I'm not afraid to die.